九六九，只听好歌不听话。 我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

经是我，也是你。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。